哎，尊敬的贺志宏先生，各位群主，各位转播员，大家好。今天是9月1号，我选这个时间呢，因为这天是大陆的大中小学生的开学那一天，本人曾经教过书，所以把今天当成一个大的讲堂。好，现在我们开始讲座。多少年前呢，有一个刊物要求我推荐几本对我有深刻的影响的那个现代西方的史学著作，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两部著作，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部是《第三共和的崩溃》。第一次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时候，我受到我的震撼难以言表。我强烈地感受到这本书所披露的大部分正在中国发生，那个时候是刚刚是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26年以后的1996年，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中文版的再版，我又通读了一遍，当时的震撼依然存在。夏伊勒在《第三共和的崩溃》这个前言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兼外交家保罗·克罗代尔的名言，说是仅仅知道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过去。我想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想说仅仅知道和了解自己的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和理解那些的。我对不起，我不知道现在讲到哪儿了，那么我就简单的再重复一遍。这个第三帝国就是纳粹德国，它全称叫大德意志帝国，自称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继承。第一罗马有将近1000年历史，公元962年到1806年，这叫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就是俾斯麦首相执政的，一直到辛德堡元帅的，就是1871年到1918年，一共47年历史。每年的9月份在纽伦堡广场都有小贩在兜售明信片，上面印有四个人的头像，一个是腓特勒大帝，一个是俾斯麦首相，一个是辛德堡元帅，还有就是士兵希特勒。有一行德文字在说明这幅画，就是国王征服的，由元帅来保卫，有士兵的拯救和统一。那俄国的帝国历史跟德国差不多长，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就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基督教，那么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和宇宙观就笼罩了俄国。后来伊凡三世兼并诺夫多罗格共和国、特维尔大公以及立陶宛公国，伊凡四世征服喀山、阿斯拉汗国，在攫取乌克兰、吞并塔里木、进占高加索，最后瓜分波兰，都是高举的十字架、高举的圣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把自己看成新的上帝之城，看成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新的基督教帝国。1473年，伊凡使用沙皇这个名称，以罗马皇帝、拜占庭皇帝和蒙古皇帝的继承人自居，向东西方扩张，这样双头鹰从此成为俄国的国徽。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组建了第三国际，就是作为1864年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的第一国际，1889年恩格斯在巴黎创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人。德国和俄国都缺少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所产生的那种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土壤，但是呢，他们都具有上千年的帝国传统。那中国是具有2000年的帝国传统。第三帝国和第三罗马第三国际绝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巧合，两大欧洲帝国在20世纪现代演变中发生的一种历史性的变形。 那么全面叙述这两大帝国不是一次演讲所能胜任的，我只能概括地指出他们作为新兴帝国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思想来源和基本的社会结构，大概有如下特点。第一，都实行帝国统治，虽然他们都自称社会主义，苏联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叫他的执政党叫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自称社会主义。第二，都实行一党专政。第三，都实行元首原则。第四，都实行警察控制。第五，都设立了宣传股东部，全面的钳制思想，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种族迫害。第七，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及后来的核工业。第八，都建立庞大的永久性的集中营制度。第九，都建立起以暴力、谎言和恐怖为特征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除了九条硬性的帝国原则之外，还有几条软性的帝国的这种目的。第一，都拒绝和反对民主自由宪政、司法独立和思想新闻的自由。第二，都蔑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普遍伦理价值。第三，都声称自己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最后和最高的阶段。第四，都奉行国际政治这种道德的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第五，我要说明一下，有些概念希望我想大家可能基本知道，所以不再详细解释。第五，都赞同无限疆域论，国家都公开鼓吹他们最后的目标是统治人类和世界。他们两个帝国可以叫做意识形态帝国。本次演讲我主要把这个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苏俄帝国的衰亡跟思想的关系给各位做简单的描述。在第三帝国令人眼花缭乱的那种浩大的阅兵，几乎难以阻挡的战争机器，以及他们在普提出大街火光冲天的焚书，纳粹曾经给比秦始皇的规模更大的焚书活动，那种狂欢和集中营毒气室焚书，还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体系。19世纪以后，几乎所有的德国的思想家都为第三帝国的诞生和崛起做出过贡献。德国当代历史主义的一个首席发言人梅利克，他在二战之后曾经在审查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曾经为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林、尼尔克、莫里克，还有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天才所缔造的基督教世界精神和德国古典思想文化辩护。他认为应该对第三帝国负责任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的危机，尤其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的乐观主义的普遍幻灭。但他承认德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恶魔成分毒害了德国。我们来举几个近代的德国思想文化的巨匠和领袖来说明这一点。1807年普鲁士被拿破仑击败，就是普法战争以拿破仑的胜利告终。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演讲，叫做《告日耳曼民族书》。这次演讲深深的激动和启发了四分五裂的德国，他的回声一直传到第三帝国时代。费希特是德国的首席哲学家，他这次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的民族。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则是劣等民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世界中心的希望，因为他们的语言最纯洁， 他们的思维与众不同，只有德国才能开辟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实现的将是宇宙法则。一批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约束的精英将在德国涌现出来，完成这个使命。继承费希特讲座的和思想的是黑格尔。黑格尔他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费希特，他的历史哲学和辩证法曾经启发了马克思、列宁还有毛泽东，因此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思想，黑格尔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黑格尔将国家奉为人类生活中，黑格尔把国家奉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黑格尔指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道德的宇宙，国家就是一切，它对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个人至高无上的责任则是做国家的一份子。黑格尔还颂扬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他将治愈为长期的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堕落，正如他打了个比喻，著名的比喻，正如风暴吹散的海洋上上空长期平静沉闷所郁积的污秽一样。黑格尔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教师，是个知识分子，跟你我一样一介书生，但是他却而且称颂英雄的诞生，认为英雄在世界历史上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英雄们的开创性的世界性的历史性的这种丰功伟业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祈祷的个人品德诸如谦虚仁爱宽容悲悯来谴责战争和英雄。国家借助战争和英雄实现自己的使命时，无需为那些被践踏的无辜的花草而过意不去。黑格尔还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升起，他的使命是振兴世界并改造人类。不难理解，像马克思一样，希特勒从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多少的灵感启发。黑格尔的继承者，我要稍微停住，黑格尔其实不仅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灵感的提供者之一，我看他也是后来历代的中国统治的，包括现在习近平的灵感的提供者，只是后者未必明确的知道这一点。关于国家、战争和英雄的颂扬，黑格尔的继承者是历史学家特莱希克，他在柏林大学历史系的讲座座无虚席，听众不仅有大学生、年轻的教授，也有德国的参谋总部的军官和容克官僚。容克官僚相当于中国现代的权贵。特勒希克对国家的颂扬比黑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宣称，人民对于国家不过是奴隶、工具，服从是人民的最高美德。德国无需他的人民有思想。特勒希克是第三帝国战争思想的直接先驱，其影响超过了马基亚维里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个人都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特勒希克鼓吹军事荣誉，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在德国灿烂的荣誉的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最明亮的珍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杰作。他直截了当地告诫德国人民，国家就意味着战争，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愿望，而且极不道德，那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崇高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不可救药的衰败而且灭亡。战争是文明真正的催生婆，是国家权力天然和最高的表现。世界政府和国际仲裁法庭的设想不仅不符合历史法则，而且是有违道德的。国家有自行其事的权利，这就是特勒希克。德国好像有一种很现在看起来奇怪的，在当时才不奇怪的这种国家崇拜。希特勒 最欣赏和崇拜的是19世纪末两个最癫狂而且偏执的天才，就是尼采和瓦格纳。尼采作为第三帝国和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以无出其右的格言警句为希特勒带来的灵感启示是真正的恶魔思想。尼采是民主自由和议会制的彻底的反对者，他公开的赞美战争、权力意志，他攻击基督教，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告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战争征服报复的工具，这是最高的道德。社会和个人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所谓生活、工作和幸福权利纯属梦呓。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他对德国青年大声地说，我劝告你们不要去工作，要去作战，不要和平，要战争和胜利，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战争与勇气所缔造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了慈悲。尼采直接预言了希特勒这样的超人的出现，世界正在为天赋最后的超人预备新的原则和价值标准。尼采把诅咒和摧毁世界和抛弃基督教文明的这种虚无主义同渴望强权和超人意志的唯美主义带给了第三帝国。超人主人就是将来宇宙的统治者。对不起，操作上有点不太，其实不太顺利。尼采说，战争是美丽的、美好的、神圣的和多产的，战争创造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只有在战争中国家才能接近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希特勒上台后，希特勒由他亲自发行和纳粹的哲学家、国家哲学家主编的，是罗森堡主编的法西斯机关报，叫做《民族社会主义月刊》的创刊号就明确的声明，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纳粹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英雄道德观，正是我们的世界观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希特勒的口中。希特勒对尼采非常崇拜。1933年前后，希特勒曾经多次参观尼采的故居，也是尼采档案馆，表达对尼采的敬仰之情。他在这位哲学家大理石的半身向前流向，而捐赠的巨资修复维马的尼采档案馆。在一次参观时，他得到了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赠送的一个尼采使用的手杖。那个希特勒高兴的像小孩一样手舞足蹈。陪同希特勒参观的是全部的纳粹党的这些领导人，包括罗森堡、戈培尔等等。戈林1934年在尼采档案馆举行了法西斯主义法学哲学家会议，我在后面会纳粹桂冠法学家，就是在中国现在非常风靡的这个卡尔施密特。1943年墨索里尼60寿辰时，希特勒赠送他一套装潢精美的尼采全集，一共24卷，并题词留念。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会见，尼采档案馆拍去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尼采的幽灵在欧洲两位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对话的上空徘徊。1933年1月份，希特勒上台不久便任命罗森堡为民族社会党精神与世界观培训部元首代表。在罗森堡亲自的主持下，纳粹党的一些思想家加强了尼采思想的研究，努力证明尼采是纳粹主义的先驱和预言家。千载帝国就是第三帝国，标志着尼采意愿实现的开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 模仿尼采的笔法写道，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宇宙不过是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事件。只有天生的弱种和白痴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又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我要简单说一下我们多年来所出现的奋斗崛起世界观，它的发明者都是希特勒。这个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就是夏伊勒，他曾经评价道，他说德国最有独创性、最深刻、最敏锐的思想家的这些怪诞、夸张而狂妄的话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就连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他的代表作，前段时间在美国华盛顿演出，连续演了几十个小时，他其中日耳曼人的那种远古传说，他的那些英雄神话，那些战争神奇和勇士、恶魔和巨龙，那些原始部落的野蛮泥法和流血的格斗，他那阴郁的宿命观念，以爱情和生命的这种歌颂死亡的高贵和永恒的黑暗，把这一切都融化在他的希特勒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为第三帝国贡献了让德国人民深深陷溺其间并且陶醉万分的德国精神。希特勒曾经在东普鲁士的纳什城堡，就是他的囊穴的地下室，和他的党内的老同志们和纳粹的将领们聚会，他每一次他都要感叹，他说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带给我莫大的愉快。他第一次踏进瓦格纳的故居时激动得浑身颤抖，他跟瓦格纳的家人亲如一家，互相直呼其名。一想到他将来要重返那片圣地，希特勒就激动不已。还有两个外国人，法国外交官兼文人戈平劳和英国的怪杰张伯伦，也是第三帝国的预言家和精神先驱，他们相信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流浪汉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走出荒野的人，以完成德国的特殊使命，科学和天才的征服并改造世界。德国在科学、工业、技术、商业、财政、艺术、文化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民族，这种内在的优越感将使德国征服世界。这一使命是由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样的帝国的英雄来领导的，这就是尼采所预言的强者、主人和超人。这些人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战争、苦行、强奸这一，他们心里愉悦而满足，他们超越于道德和法律之上。当这所有思想上的理论经过德国那些确实最渊博、最有影响的人物堂而皇之地发表出来后，一旦时机来临、条件具备，希特勒及其党徒们又能在第三帝国国家权力的协助下毫不犹豫地、问心无愧地、旗帜鲜明地、堂而皇之地把欧洲和全世界连同德国自身拖进浩劫。第三帝国是20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参与战争和屠杀的典型案例，其中的教训和启示还远远没有得到总结。从费希特、特莱希克、黑格尔、特莱希克到尼采、瓦格纳，他们只是坚决地为第三帝国的诞生做了思想和精神的加冕礼。而海德格尔，德国和西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以解构形而上学在哲学上颠覆世界文明的海德格尔，则是第三帝国的纳粹党的忠实的党员。 他在纳粹执政初期就加入其中，坚持缴纳党费，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他调动和创造了许多内涵丰富的概念，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说的所有德国这些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我不是影射，我是直接的来对照中国目前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官方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们，在最后我会专门讲讲他们的大名。当然他们远远赶不上从费希特到瓦格纳的那种天才，他们都是一批俗人，但是呢，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就是由一帮俗人所形成的，有足够大的影响。法律哲学委员会，他主持德国高等政治讲坛，邀请的主讲有赫斯，也是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戈培尔、戈林、希姆莱。直到1953年，海德格尔仍然肯定纳粹运动的伟大精神以及内在的真理，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和民主，对国家社会主义永远忠贞不渝。海德格尔，我顺便说一下，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粉丝。中国对德国有一种特殊的兴趣，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密特都曾对中国，而且继续对中国发生特殊的影响。如果考虑到第三帝国和苏俄帝国的教训，考虑到这些德国思想家与这两大现代极权主义的精神联系，人们难道不应该思索一下其中的某种历史关联，并且进行一番总结？最近在中国走红的卡尔·施密特，他曾经反对纳粹主义，那青年时候，无知的时候，后来希特勒上台，他就改换门庭，加入纳粹党，并且以其纳粹桂冠法学家的身份，为第三帝国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帝国的法哲学理论。各位恐怕不太了解这个法哲学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因为中国向来没有，既没有像样的哲学，也没有像样的法律观念，更没有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法哲学的观念。而德国是一个高度理性的民族，他的一切行为，包括第三帝国，包括战争行为，都跟法、跟哲学、跟法哲学有深厚的关系。这个卡尔·施密特为贡献了特殊的现代帝国的法哲学理论，他对维尔共和国的进行了严厉指控。他说，国家的主权、紧急状态、纯粹的暴力、分心敌友，这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在东方领教过所有这些概念。施密特将近活了一个世纪，这个王八蛋，这个德国王八蛋1888年出生到1985年终身不变维护第三帝国的思想。他是人生机会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典型。他跟海德格尔一样，恶劣的以其卑污的人格和荒诞混乱的哲学著述，给后世学人树立起一个精神怪物的榜样。世界要是没有这些怪物，这些疯狂的这些思想家，将要沉迷自然和正常的多。希特勒动用希姆莱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先锋队时候，施密特就欢呼说，这是行政法的最高表现。我就不再多说这个王八蛋了。我谈到中国的时候，回过头再提一下卡尔·施密特。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思想家，斯宾格勒，也是第三帝国的一个思想资源的提供者，但不是主要的。他的主要著作是《西方的没落》，这个早就翻译成中文了。斯宾格勒是一个文明宿命论者，但是他也认为德国是欧洲唯一保持了浮士德精神的现代国家。他说，不是马克思，而是腓特勒、俾斯麦、威廉二世等德国君主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是很有眼光的。只有把民族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生命所在。我重复一遍， 只有把民族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生命所在。现在中国就是把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我顺便提一句，正如哈耶克在1944年就指出了那样，哈耶克之所以是个 先知，就是二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指出了这个通向奴役之路有两种路径，一个是德国的路径，一个是苏联的路径。哈耶克就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思想演变的顶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变种，而是以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其根本性质的社会主义的正统。德国还有几位权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诺贝尔图、拉扎尔、桑巴特、普伦杰、诺曼，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创设者。他们都宣称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在现实领域中，它是具有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将是德国的世纪，人类生活的目标将由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确定。哈耶克将近70年前，他就告诫了欧洲的反纳粹人士。我把他的话介绍一下，他说，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的特点的相似性已大白于天下时，大多数人还不愿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诚憎恶的人们，却同时为某些一旦实行就会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他指的是英国的当时大批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社会主义者。哈耶克的这个高点完全适合现在中国。第三帝国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帝国，他的名字刚才我说了，就叫大德意志帝国。他蔑视任何共和宪政制度，但是苏俄却以共和国自居，他的正式的国名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苏俄是一个共和国吗？就像中国它是一个共和国吗？1968年苏俄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中国人民日报曾称它为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苏俄从其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大帝国形态，从1917年11月7号到1991年12月25号74个年头，苏俄先后颁布了六部宪法。这六部宪法如果要详细比较这些宪法研究，可以把苏俄的宪法和纳粹德国的宪法做一番比较。1918年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叫做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就规定土地、森林、河流、矿藏、银行等全部国有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合专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而在这一切之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俄国共产党的绝对统治。俄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共和国元素，如国家杜马和多党政治，被一扫而空。这个1918年的宪法被称为列宁宪法。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这是第二部宪法，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民族和地理标识的国家被称为出现了，这是第二部宪法。1936年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苏联宣称已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候出现苏联颁布了第三部宪法，被称为斯大林宪法。中国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的母本就是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有兴趣的可以对照一下，有些词句、基本的概念、主要的精神啊，完全来自斯大林宪法。所以我老是说，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除了它的农民造反和帝王专制的这种腐朽的落后的传统之外，它作为国家的这种有机的这些元素，全部至少主要来自斯大林。197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这是第四部宪法，其中规定的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在1977年，那个时候是赫鲁晓夫二十大之后十几年了，然后在波列日涅夫的新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面，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苏联人民要求自由，要求摆脱斯大林的统治，所以在这个宪法里面特别加进了第六条。那么在中国的宪法里面，当然早就有这么一条，毛泽东早就说过，领导我们力量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88年苏联宪法提出了修正案，设立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最高苏维埃，成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被称为戈尔巴乔夫宪法。戈尔巴乔夫这位还活着的俄国人实在伟大，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人类政治史上的特殊的地位和影响。1990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主要是第一，取消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就是那个第六条，宣布给予一切政党积极的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和管理国家事务及社会事务的平等机会。第二，把苏联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制所有制的规定改为苏联公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国家平等的保护这些所有制形式。第三，设立苏联总统制，把集体元首改为个人元首制。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成立，同年底苏联解体，苏联宪法随之成为历史。苏联宪法那些堂皇华丽的概念，其实只是沙俄帝国和第三罗马向苏联帝国第三国际转换的现代形式。别尔加耶夫曾经指出，布尔什维克是俄罗斯帝国的现代现象，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精神结构与莫斯科政教帝国极为相似，它是俄罗斯命运和使命在20世纪最令人吃惊的转变。彼得大帝取法西方的帝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继承，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苏联帝国提供了灵感和新的合法性。比尔加耶夫这个判断呢，其实不完全客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苏联帝国几乎一开始就受到俄国知识界的，我们把德国和俄国的命运如果简单比较的话，有一个特殊的视角，德国知识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都在为第三帝国的诞生和崛起准备思想和精神的养料，这就是梅尼克所称的德国历史上的恶魔成分，在近代以来，在以学术、思想、哲学甚至神学的面貌，以从隐藏之地公开显现的恶果。在俄国情形刚好相反，知识界一直拒绝帝国的合法性，从四二月党人到民意党人，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从列宾、苏里科夫到柴可夫斯基、格林卡，一直到苏尔仁尼琴，俄国的天才大师、先知和巨匠一直拒绝礼赞帝国。俄国如果把这些称为诗人的话，那么俄国的诗人在精神上的离异 个典型的案例早就发生了。那是在1837年，就是卡拉耶夫写发表哲学书简那一年，也是普希金去世的第二年。1837年，别林斯基在一篇文章叫《包罗廷诺纪念日》，别林斯基在这个文章中写道，他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地表达并彻底地穷尽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和人民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这段话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就是党政府以前是毛泽东，现在是习近平，跟他们比起来，祖国人民只是一个从属的概念。一直到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别林斯基的有这么个描述，虽然别林斯基很快就把那个文章要了回来，他对自己写下把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当成一种绝对权力而深感吃悔，但是还是导致了俄国19世纪的伟大的一个人物，就是赫尔岑和他的断交。俄国人会因为这种东西来断交，赫尔岑的理由是，在俄国任何赞扬帝国的言辞都是犯罪。后来别林斯基完全觉悟，到了1855年，果戈里在法国写文章向尼古拉一世献媚，别林斯基马上发表了致果戈里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俄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封信，斥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指出，俄国作家诗人的共同的底线就是称颂还是拒斥帝国，这不是有关我或者您的人格的问题，这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的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大问题。他说普希金曾经写了两三首忠君之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即失去了人民的爱戴。托尔斯泰这个最伟大的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实就没有什么之一了，也是沙皇帝国托尔斯泰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实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一亿俄国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自由，也是沙皇帝国不共戴天的精神上的对立面。1881年，就是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之后，一直到1901年，托尔斯泰曾经数度致信沙皇，公开的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而且指责俄罗斯帝国。 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指出， 苏联时期俄国的知识界甚至普通人继承了19世纪俄国精英俄国天才对帝国的拒绝和抗议的这个伟大的传统。苏联帝国几乎一开始就受到俄国知识界的质疑和抗议，当他们这些精英被驱逐被流放被镇压后，这一使命由一批最普通的苏联人承担起来了，他们几乎都在警示和预告苏联帝国危机的时候还提到过中国。我举几个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小人物，但在历史上来看这是大人物。阿玛里尼克，他是建筑工人、化验员、报纸的校对，他也当过教师，跟我一样，他后来成了囚徒，是西伯利亚的流放犯。1970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小册子，叫做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他一开始就说，我作为历史学家将因为成为这个帝国的末日的见证人而名留青史。他为沙皇俄国惋惜，他说沙皇当局如果不是不切实际的估计形势和自己的力量，不是执行过度紧张的内外政策，本来是可能在相当长的存在相当长的，而且可能经受住某种和平的现代转型。如果尼古拉二世不发动对日战争，就不会发生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 如果俄国不发动对德战争，就不会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他说，一种内部危机总是和外部的极度的傲慢结合在一起，这常常是沙俄帝国的两大顽症。他把苏联的命运与中这个阿玛尼迪克把苏联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他否认中国爱好和平不要战争的流行观点。他说情况刚好相反，第一，内部发展的逻辑只是刚刚把中国导向了对外扩张的初心。第二，中国早已在他估计不会遭到强烈抵抗的地方，例如印度，表现了自己的好斗性。第三，中国已经形成了他的世界战略，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不参与全球战争，而是挑动苏联与美国相斗，他就可以以仲裁人和审判官的身份出现。革命的逻辑将确定不移的把中国引向战争。中国领导人希望战争解决中国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确立他在现代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最后，中国将通过这样的战争为100多年来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而复仇。达到这些世界性的目的，主要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幸好他们并没有共同对抗中国，自己还处在对抗的关系中。不言而喻，中国清醒地估计到这种情势。虽然中国口头上称美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称苏联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中国更懂得各个击破的策略。阿玛尼尼克预言，如果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无论在苏联领土还是中国领土上，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都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突进。即使苏联使用绝对优势的核武器消灭中国所有的城市、乡村和8亿人口，对苏联和世界都是一场末日。阿玛尼尼克反对在西方和俄国流行的观点，说是美国会与苏联联手，因为两国都是白种人为主的国家，而中国是黄种人。阿姆林尼克说，要是美国持这种观点，那就把自己降到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上去了，那就太可悲太可怕了。他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力量，并且进入某种自由化时期。那个时候中国会很快和为了自己的利益跟美国修好解除全面发生战争的现实的危机，以待将来。真是有远见，这个俄国工人。1979年是斯大林诞辰100周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的新的斯大林的分子准备大张旗鼓的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苏联一批帝国的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的巨头和御用文人准备为独裁者恢复名誉，并且公开审讯了三位诗人西利亚斯基、丹尼尔和布罗斯基，准备实行新的斯大林主义。前不久，胡适跟这个长老的审判，有人说是跟30年代苏联的大审判一样，这是完全不同历史。那个审判两种完全，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规模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胡适跟的审判跟60年代对西米亚夫斯基、丹尼尔和布罗茨基有相似之处，不展开了。在这个历史关头，苏联知识界代表人物挺身而出，以沙赫洛夫、卡波塔也是物理学家，列克纳索夫是大诗人，19世纪的列克纳索夫的孙子，帕布斯托夫斯基写金蔷薇的，也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瓦连成也是著名的一个科学院的院士，为首的这些苏联科学院的院士、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连续发表公开信，有力的击退了由总书记、元帅和克格勃头目所组织的一场复辟运动。流亡海外多年的前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 奥斯卡·哈诺夫发表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叫做《波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他认为苏联帝国并不是传统帝国的翻版，苏联帝国有其经济目标，有领土要求，一切古典帝国的目标苏联帝国都有，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新型帝国目标，一种全球战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目标。简而言之，就是把苏联建设成为实现其最高世界主义的最后一个实现，为了最后的目的，甚至可以牺牲民族利益的这么一个革命基地。但是在苏联实现全球目标时，他却面临着两个难以克服的悖论。第一，国际主流和国际协议关于有监督的裁军禁止发展核武器，通过增加国际条约保障和平，这三条我曾经讲过，现在再提一下。列宁在俄共第七次非常会议上面，就是1918年曾经规定苏联有权随时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缔结的一切和平条约，有权向这些国家宣战。从二战爆发前到1979年，苏联一共缔结了大约25个互不侵犯、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的重要的国际条约和协定。苏联政府撕毁了其中的24个，只有一个条约是他的对手，就是希特勒德国所撕毁的，即1939年8月那份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条款。第二，奥斯特尔哈勒夫指出，苏联一直不愿意拆除有形的柏林墙和无形的铁。苏联最怕、最防范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从外部传染给苏联人民。奥斯特尔哈勒夫称赞美国总统卡特把人权作为美国政策的道德指导原则。在苏联帝国的整个历史上，一个外国元首第一次提出了如此无懈可击的思想，直接的击中了苏联帝国的要害。苏联宣传机器发出了让世人反感不已也困惑不已的叫嚣。他说他签署了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协议。这个欧洲安全与合作协议值得我们在本讲座里面简单的复述一遍。他说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促进和鼓励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源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的发展至关重要。苏联政府却拒绝履行这个人类文明里程碑式的赫尔辛基协议。波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代表曾经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一次会议上面声称，他不会再在任何一个提及人权的文字上签字。无独有偶啊，中国曾经在两个这个经济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国际公约上签字，一直到现在还借口说全国人大不批准，所以中国政府不履行这两个国际公约。最起码的人权，对于一个其全部哲学基础是通过暴力使人类失去自由和人性的帝国而言，成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归根结底，苏联帝国正是在他的人民的天然的自由本性和天赋人权的压力下崩溃的。阿马里耶克曾经预言苏联帝国寿终正寝的时间是1984年。苏联帝国多活了7个年头。但是按照历史大尺度来衡量，这一个预言的准确性已经令人惊讶了。奥斯特尔哈洛夫也没有预告苏联帝国的末日，但是波列日涅夫这个苏联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很像咱们中国的江泽民，是最乏味的领导人，于1982年去世之后，苏联帝国只存活了10个年头。 阿玛尼内克预言苏联帝国寿终正寝的时间是1984年。这个苏联多活了七个年头。为什么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阿玛尼内克能够如此准确地预言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帝国的丧亲，我们要从我们下面 要解释。接下来当然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曾经发表过一个公开信，致苏联人领导人的信，他告诫新的帝国的统治者们，他说，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看看俄国和德国人民的人性有所区别，我一点不想贬低德国人民，但是俄国人民是更优秀更人道更深刻的一个民族。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这两句话应该写进中国的宪法。你们就苏联共产党，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责任就更大了。这句话适合每一个中国人。沙赫洛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的尤其是政治问题上的这个论断是过时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索尔仁尼琴还说，他说，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得到安宁，越是对近邻的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的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在哪里就关心在哪里，更深刻的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索尔仁尼琴说，把马列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交给中国共产党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为此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他们呼哧呼哧的去拖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背起全部沉重的历史的担子吧，那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严重纠纷将消失了，军事冲突大大的推迟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我们毫无成见的看到，这种先进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黑风，是上个世纪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如果现在它继续吹向东方，那么就让它吹吧，不要去干涉。这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思想上的分歧这一消失，苏中战争问题就将得到解决，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种战争。即便在遥远的将来发生战争，那也是真正的自卫战，真正的卫国战争。他说， 这句话， 他说，当我们看到妇女们铺公路、铁路时背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的心怎么不为这种羞耻和怜悯而感到发紧呢？看到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单单为了妇女从这种屈辱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必须拒绝对南美革命者的支持。这句话完全可以送给习近平。到处去抛洒中国人的血汗钱，中国还有那么多的穷孩子，还有那么多的妇女在为一日三餐而拼命。索尔仁尼琴是公开性的方式发出了这个警告，他特别提到和中国的战争，他说，一战中俄国人损失了1500万人，二战中损失了2000万人，实际上是2700万人，如果从中国打仗，俄国的损失怎么也不会少于6000万人， 而这是这两个红色帝国之间的战争，一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战争。为了保卫马克思著作中第533页上写得的神圣真理，而不是敌对一方认为的第335页上的神圣真理，而为此让6000万俄国人去战死。阿夫托尔哈洛夫流亡国外，他不可能有详实的有丰富的资料研究俄国的历史，他在颠沛流离中，但是他居然从盛极一时傲视世界的波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元帅掌棍和意识形态大师们如日中天的红色帝国透视了他的结局。所有人类群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织也无系统，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经历。哎呀，1974年苏联把自己最伟大的文豪，就是所有人类群逐出国门，就像19世纪欧洲三大帝国流放了雨果、拜伦和海涅一样，同时他们也签署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书。20年后，苏俄人民群1994年像雨果一样回到巴黎，凯旋地回到莫斯科。老苏联最后一位总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新俄罗斯三位总统先后向他致敬。我们现在可以为苏联帝国写下这么一条墓志铭，他把一个用木华黎翻耕土地的俄罗斯帝国翻转成了一个拥有让世界发抖的核武库的苏联帝国。他在两代人时间里把一个农奴制的沙皇俄国翻转成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他倾覆了6600万俄国人民的生命，并且让俄国人民生活在不自由和恐怖之中，并且用监狱、流放和枪决来对付俄国的良知、信灵和自己最忠诚的儿女。这样他就成为比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沙俄帝国更短命的一个仅仅比第三帝国长出一个甲子的大帝国，一个不是因为战争失败而是因为道德破产而不合时宜的大帝国。有一位作家比苏俄人类群名气小得多，但是也非常重要，叫格罗斯曼。他曾经写了一部小说叫《生存与命运》，被誉为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他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两种集权帝国统治的罪行之后，他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他说，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这一力量，1937年就是莫斯科大审判，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地的农村，我看到倒闭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了多少伤尽天良的事情，中国不一样吗？还能不能把希望放在善的上面？人类本性中的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所称颂的善，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20世纪集中在俄国和德国两大帝国出现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本身的国家化的恶，从古希腊和基督教以来的欧洲文明如何对此做出解释？这确实既是20世纪独有的独特的难题，也是被20世纪继承的全部欧洲文明的难题，也是21世纪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俄国伟大的就是这个我老提出的这个人 尼古拉·贝尔加耶夫，他1913年脱离了马克思，他本来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的，他返回了俄国的东正教的怀抱，他就宣称过，他说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和财产欲。贝尔加耶夫坚信20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旧时精神贬低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地淹没了一切信仰之光。顺便说一句，中国的拯救之道至少在精神和道德上应该有它的本土的价值。中国现代拯救之道本来应该有它的本土的这种道德和精神的资源，那排在前位的肯定是孔子，但是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个能够把2500年前的孔孟之道的精髓作为一种现代发挥和现代转换的这么一个思想家，这是让很多国人困惑不解，这个迷惘不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没有中国的贝尔加耶夫。好，无疑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带有某种民族优越感和乌托邦精神，但是却能为苦难中的俄国提供一种深厚的历史和精神基础。60年代初，就上个世纪，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的知识界不顾强大的对手，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及其遗产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没有？我们远远不够。我们对毛泽东主义挑起过公开的争论吗？挑起过像样的公开的争论吗？其批判锋芒，我们最擅长的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我们从来缺少直截了当的对暴政暴君对苦难对罪恶的直截了当的面对批判和消灭。我们的那些我要说一下，精英们公知们，毛泽东还有几天就建言往40年了，9月9号，今天9月1号，我们40多年过去了，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8000万中国的无辜的中国人死在他手上的这么一个大王八蛋，我们拿出了一本像样的像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像所有人类群古拉格群岛的那种巨著吗？一个失去了自己民族和土地的精神根据道德资源的一个社会，他的代表人物再优秀都优秀不到哪儿去。挑起了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了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美国的学者叫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斯蒂芬·科恩，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之上。重复一遍，苏联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他们抱怨苏联人民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之上。科恩认为，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法规限制的强有力的伦理道德的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及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一定责任的想法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但是俄国人无需远求，只需要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后30多年的今天仍然令人记忆犹新。有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 是每一个正直的人的义务，正直的人的义务。高贵的俄罗斯人，正直的人，不是聪明的人，不是有知识的人，不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有影响的人，是正直的人的义务。拿起笔来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一个正直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于他手的，死于斯大林之手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的应尽的义务。当一批地位牢靠的那些，刚才说过他们的那些帝国的权贵、军界的首脑、警方的代表人物、工业界的巨子和御用文人为斯大林准备再次恢复名誉时，当西里亚夫斯基丹尼尔被公开审判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种胡适跟这些人被审判的时候，苏联知识界和诗人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以沙赫洛夫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与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列克纳帕夫斯托夫斯基崔科夫斯基，不管大家能不能记住这些名字，我都把他们简单念一遍。好，我打住一下。俄国的知识界的良知代表人物、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们反复的签名，在国内外的公开的发表，居然终于击退了苏联元帅、将军、克格勃和工业界领袖们的进攻。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西方研究者认为，新斯大林主义增添了许许多多世界文明的发言人，如安德烈·沙赫洛夫、莉迪亚·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等。俄国在1991年夏天到冬天的较量，是自由精神与专制帝国之间的较量。俄国的伟大在于，不仅俄国人民，不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最后连最保守、最顽固的军队、警察都站到了自由一边，全体俄国人民都在摒弃一个大帝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习近平没法理解，他居然不知道这些俄国男子汉、俄国男子汉们的气概。俄国人曾经击退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进攻，俄国人完全可以捍卫他们2200多万丰饶广阔的土地，地球上1/6的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土地分崩离析，丢掉500多万土地，丢掉500多年以来他们的先辈打下来的那些土地？因为他们不要那个帝国，他们要自由。道理就如此的简单，如果要写书可以写10000本。好，这里我要提一下沙赫洛夫，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最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效法的俄国的圣徒。1975年10月，挪威的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和平奖授予安德烈·沙赫洛夫。安德烈·沙赫洛夫是物理学家，本来应该获得物理学奖，他获得诺和平奖。 今天呢， 授予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沙赫洛夫，这是该奖的一大荣誉。沙赫洛夫32岁就入选苏联科学院，两次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章，三次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8年，沙赫洛夫由于对苏联当局的失望而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该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叫做《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与自由》。他认为地球上的文明面临着毁灭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决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与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合作才能够避免。他相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对此苏联必须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 反官僚主义和社会改革。我们有的这种知识分子吗？我们有这种气魄，有这种历史眼光，把自己交出来像约伯一样的这种圣徒吗？挪威评选委员会宣布，受沙赫洛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时，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1971年的3月5号，就是斯大林去世18年的那一天，沙赫洛夫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开性、信息交换自由、信仰自由、民族问题、边境开放、国际关系和若干内政外交政策阐述了他的看法。他最后指出，俄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整个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鉴于苏联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的、谨慎的、坚决的、灵活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于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件事情跟中国有关，我必须提一下，如果是德国科学家恐怕没有这种胸怀。1969年的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政治报告号召准备打核大战。1969年的4月，苏联的军方鹰派人物忍无可忍，制定了对华的核外科手术打击的计划。沙赫洛夫是最早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跟所有人民一样，深切的同情处于牢固的、一点也不比我们轻的中共集权主义制度控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但是同10亿人口的国家作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梦魇，俄国不能承受这种东西。在这样的战争以后，俄国人在宇宙中将不再存在。作为核物理学家，沙赫洛夫看得很清楚，如果开战，苏联强大的核力量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中国还很有限的核武库。苏联的核专家们对于他们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备都曾是他们直接领导的工作对象，但是后果不堪设想。沙赫洛夫指出，第一，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人。毛泽东会有什么名誉感吗？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第二，中国可能向弗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苏联远东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将造成东北亚和日本的极大恐慌。第三，核打击造成的放射性的毒气将弥漫大气层，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第四，美国会容忍苏联使用核武器以解决政治冲突，哪怕是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吗？沙赫洛夫曾经跟著名的大提琴家，就是罗斯托波维奇有私下谈话，他的那个私下谈话里面预言，美国绝不会坐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核战争。为什么？沙赫洛夫在精神和价值观上了解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新大陆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冲突。苏联的强硬派有一种理论，就是说毕竟苏联跟美国都属白种人为主的国度，而且有某种苏联这种理论，就是说苏联和美国都是白种人为主的国家，而且有某种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国人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何况中共头子毛泽东是那样一个热衷于暴力和战争不可理喻的恐怖的暴君。国防部长格雷奇科元帅甚至认为，苏联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是美国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的好事，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司令扎哈洛夫元帅专门写了文章公开发表，称1945年发生在远东的两件事件共同导致了日本投降，那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华西涅夫斯基元帅率领苏联的远东军对日本关东军的铁桶般的围剿与粉碎， 这个话完全不实，以及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结束了二战。1969年8月18号，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受命正式的知会美国高层，征询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沙赫洛夫断然拒绝这种分析，他强调一旦开战只有一种结局，万劫不复。苏联的美国的前总统乔治布什后来称沙赫洛夫是人类的良心，确实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来看，或者站在白种人的立场上来看，苏联当时就应该摧毁中国有限的核武器，然后占领北京，把毛泽东这个暴君绳之以法，苏联人是大为不一样。但是苏联人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有致命的、不可转移的、不可改变的这种道德和精神救赎的观念。无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他的一生，就沙赫洛夫，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他沙赫洛夫是20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圣徒和先知，是俄国19世纪12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当然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的榜样。中国在这方面太差劲了，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尊严、人性和宇宙神圣的， 他强调 人们的永远的精神先驱。沙赫罗夫没有能够前往奥斯陆获奖，他的妻子带着他去的。他在这个获奖词里面最后一段话我给大家介绍，他说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非常困苦，四周都是黑暗，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中出现了片刻，我们必须好好的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我们只是朦胧的感觉到了那个伟大目标的生活。我必须给德国伟大的德国民主一个公道，就是德国的思想界19世纪20世纪的很多人为纳粹主义提供了思想的养分，但是不等于整个德国人民都是这样。而且这个19世纪的很多费希特也好，黑格尔也好，德勒西克也好，尼采也好，瓦格纳也好，他们不能完全的对纳粹德国的出现负责任，他们必须在思想精神上负责任。但是德国人民后来在二战当中表现出了他们的高贵，就是有将近7000名德国的精英，这些精英包括已经陆军的元帅，包括隆美尔，包括维茨莱本参谋总长克鲁格，还有多名的国防军的高级的军官、外交官的各种部长、警察局长、各省的省长，7000多人，以及神父，以及工会活动人士，他们前赴后继的要刺杀毛泽东，后来刺杀希特勒，后来失败了，他们全部逮捕，其中有5000人被残忍的处死。这里面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冯施劳芬堡伯爵，他是个贵族，他在日记当中曾经对自己的行为写了一张，他说我知道一旦任何人采取这种行动就将被视作德国的叛徒，但是一个人却不能也不应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来制止这场无意义的杀戮，我将无法面对因战争而造成的孤儿和寡妇。另外一名刺杀者是一个陆军少将崔考斯，他在被逮捕之前、被绞死之前说，全世界当下都会重伤我们， 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的几小时以内，我相信已经在上帝告知我何事该做之前，向他证明自己曾愤神曾经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他将不会毁灭这座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要毁灭德国。我们之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列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该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缺少的道德操守、道德信念。不管是反对俄国帝国的俄国的知识界，一直到苏俄人的群，还是德国的那些舍生忘死的德国那些贵族、那些精英们，是他希特勒，他们的共同之点就是他们有道德操守。最后我想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国家主义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不展开。2009年中共庆祝建政60周年，打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也感到非常恐怖。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主义正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主流。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毛派和新左派们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寄托他们政治理想的样板，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些左派理论家们、新左派，他们从西方的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暂民性的文化批评，从法国连建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的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各位大师们，均被用来作为中国的新左派们的思想资源。我要点出他们的大名：清华大学的教授崔之源、李希光，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长江讲座王绍光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刚，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温铁军，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先后到了重庆，以重庆模式和中国道路为展开空前的理论阐述。他们声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的实践继美国之后将成为另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重庆的意义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和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和现代发展的国家带来独特的历史性的影响。中国的主体性和中国集体性的认同，中国制度模式和理论思想的认同，中国道路和中国改造世界的未来认同，一言以蔽之，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们就只差一句话没有讲出来：中华帝国是人类的新希望。他们把薄熙来看成是他们的救主，但是薄熙来对重庆模式的解释比这些新左派们更是一针见血。薄熙来说，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再缺乏政治观察力的人也不难看出，王立军造成的薄熙来的政治挫折并没有阻止国家主义的强大势头。习近平四年执政，其历史导师是毛泽东，其时代先驱则是薄熙来，其政治决断和战略路径并没有超过成后来居上之上，成后来居上之事，非同寻常之举的这句话。好，今天讲座我不多涉及中国的现实，但是呢，我要提出一个人， 我多年前也算是本人的一个相识，说不上朋友，从历史哲学和世界精神上为中国国家主义招魂的是刘晓峰。刘晓峰近年推介出了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刚才已经简单介绍了。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的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刘晓峰认为卡尔·施密特的思想是极其的复杂、丰富和深邃，一般人是未必能够理解的，是瞎讲。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是敌对人群的永恒斗争，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论述的过程以及公共责任的自由归属问题。他说真正的政治决定早已在观众看不到的角落里达成了，人民被歌颂却是这个权力游戏中最无聊最无力的角色，只是一个大众装饰而已。卡尔·施密特的在政治的神学里面认为各种自由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支配个人的权利来自于上帝，所以国家权力绝对高于个人权利。如果个人的自由损害了绝对正确的国家利益，那么就可以对民众实行专政。施密特还认为政治决断和分清敌友乃是政统治者的特权和智慧所在。刘晓峰一再声称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理论极其复杂和高深，非常人所能理解，为中国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国家主义奠定了理论和心理的基础。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的辨认出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乃是希特勒与毛泽东的西方和东方帝国思想的古怪结合。更古怪的是纳粹早已被粉碎，他的帝国的核心理念居然在70年后的中国大行其道。刘晓峰的学术影响远远不止介绍卡尔·施密特。1989年到200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十年期间，中国国家主义先是悄然的登场，后来是公开的出现。张艺谋、谭盾他们说不上有什么思想理论，他们公开的颂扬秦始皇。中国百名作家他们也说不上有什么思想，集体的书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国的文化理论界发生分化，占主流者分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由整个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做后盾，并用全球化时代开始而弊端危机重生之机，利用这个机会搬运西方左派理论，又启用传统思想资源，所以国家主义是非常有实力的，是有备而来的。而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包括轻率的否定传统政治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放弃国家民族统一体，也事实上就既放弃了历史，又抛弃了未来，那么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好，其中刘晓峰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他从拯救与逍遥的道家式的自由转向的帝国意识和原始，他比所有的这些左派、毛派更高明的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毛泽东这个帝国元首对于新的红色帝国的至关重要性、第一重要性，所以他以塔西佗、修昔底德等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的传人之命，他自在做有史以来行将到来的最大的帝国的精神教父。他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十字架上的爱、以基督教的救世理论和弥赛亚主义、以儒家革命源流考、以汤武革命顺乎天因乎人的儒家圣人正义论、以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哲人王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重新包装毛泽东，把毛泽东包装成了人类历史上 包括从古希腊一直到美国，从秦始皇一直到现代以来的最伟大的不可超越的这么一个圣王式的伟人。这个当然远远超过了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超过了一般的张洪良之类的这些小毛派分子对毛泽东的评价。我不知道习近平对刘晓峰了不了解，应该在精神上有所了解。刘晓峰是比王沪宁更有资格成为新的红色帝国的精神政治和思想导师的人物。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是帝国与思想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各位的耐心，大家有兴趣的话，我静候各位提问，多谢。